京西古道就是北京西部，或者说由北京往西的这么一条啊古老的道路。那么关于京西古道的根和源呢，门头沟啊有一位研究京西古道的人，他就把这个京西古道的成因按照历史啊或者说时间分为两个阶段。一呢是远古人类迁移路线阶段，二呢是人工修筑道路阶段。要说呀得从中国的龙骨说起。这个中医药铺里头啊有一味这个中药叫龙骨，跟这个牡蛎啊合用，能够治疗中风啊癫痫呀 等症。咱们说的这龙骨啊不是说过去老百姓家里头糊顶棚的时候搭的那个龙骨，就是指这个骨脊椎哺乳动物的化石。早在1870年呀，那会儿是清朝同治九年，英国的生物学家骨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查理德·欧文就发表了一篇呐中国哺乳动物化石的论文。后来呢有一位叫哈贝尔的德国医生在北京行医期间呢从中药店里头就买到了不少龙骨和龙齿。闹义和团的时候呢他就把买到的这些个龙骨龙齿挑出来这么一箱带回国了。到了光绪29年，这会儿就是1903年，他把这箱化石啊就送给了德国骨脊椎动物学者施洛塞尔教授。那么施洛塞尔教授呢发现其中有这么一颗牙呀，这个牙齿化石是人的牙。1914年呢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受中国民国政府的聘请来华呀任矿政顾问，协助开展煤田及其他煤矿调查，等于呢那就得到了考察中国龙骨及古人类的良好的机会。到了1918年2月呀，他从在北京任教的化学家格雷格吉布手中看到了从周口店鸡骨山采到的碎骨片。那么几天以后呢，他骑着毛驴就去了周口店了，观察了两天，但是收获呀不大。到了1921年呢，瑞典的安特生、美国的葛兰杰、奥地利的施丹斯基在周口店鸡骨山的另外一个地方啊又有了重大发现了，其中啊包括白色带刃的石英石碎片和人牙化石。那么又过了六年，到了1927年以中国地质学家于文江为首的开始了对周口店古人类遗址的系统挖掘。到了1929年呢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被称为周口店北京人。鸡骨山呢也就被人称为了龙骨山了。在周口店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距今70万年、50万年和近2万年的北京人化石。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那么周口店的北京人是从哪儿来的呀？距今50万年到2万年之间，那么这些北京人又往哪儿去了呢？后来啊随着永定河上游的山西阳高县许家窑和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等地的考古发现，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于1918年最早到周口店进行考古发掘，跟着呀又有奥地利人施丹斯基、美国人葛兰杰、加拿大人布达生、法国人德日进、中国人翁文浩、丁文江、李杰、谢仁甫、裴文中、杨中建、贾兰坡、 刘德林、瑞典人布林等参与周口店考古发掘。法国天主教神父啊，文森特和生物学家桑志华，英国地质学家巴尔伯，考古学家布日耶，中国考古家裴文中、贾兰坡、谢飞、魏奇等参加呀泥河湾考古发掘。1929年呢，在周口店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头盖骨。1936年，贾兰坡发现了三个北京猿人头盖骨，有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全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三院士头衔的贾兰坡先生，在周口店发掘记一书当中写道，距今大约70万年前，周口店来了一批原始人，他们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后代，度过了将近50万年的漫长岁月。然后在距今大约20万年前，他们突然销声匿迹，不知所踪。这些被我们称之为北京人的原始人是从何而来，又去向何方呢？只要打开地图啊，答案就不难得到。原来在山西河北两省的北部，分布着一连串1-2千万年前形成的山间盆地，有人呢把它们统称为大同盆地或者古大同湖。有名的桑干河由西南向东北横贯这些盆地，到达呢北京市北边的怀来盆地后，与洋河汇合成永定河，然后呢河流在一个名叫官厅的小镇附近开始穿越北京西山，出三家店而进入河北平原。所以呢周口店和古大同湖之间虽然有崇山阻隔，但仍能够通过永定河、桑干和河谷这条天然的走廊而联系起来。在更新世时期，也就是距今260万年到1万年前，这条走廊既是动物迁徙的通道，也是人类移动的路线。贾兰坡先生的书里还讲了一件事儿，1936年11月间发现了三个相当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之后，他们要以周口店为中心，对周围百公里范围啊进行普查。到了1937年春呢，他们在门头沟军庄一带啊发现了三个有龙骨的地方，按照项目经费的报销范围编号为周口店第16、第17、第18号地点。另外呢将黄草梁天仙背洞编为第25号地点。在第18地点，即辉玉村的仙人洞堆积层中，发现了27种古动物化石。经过测定呢，堆积层类似于啊山西芮城西侯渡文化层，距今呢约有180万年。可是还没有继续挖掘研究，七七事变呢就爆发了。他们回到啊周口店的研究室，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连周口店发掘出来的文物呢一同就撤回北京。研究室啊只留下三个人看守，而这三个人呢几天后啊被日本人杀害了。运回到北京协和医院的大批文物就包括几个头盖骨化石，但在随后的转移过程中呢被人偷走了。贾兰坡先生直到2001年逝世前还一直在找，但带着终身遗憾的走了。如果不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在永定河畔、在辉玉仙人洞等地继续进行发掘研究，周口店北京人的遗址啊就不是距今70万年了，而是更早。我们可以设想，从泥河湾、马圈沟遗址算起，距今200万年到1万年间，以狩猎采摘为主要食物来源的永定河流域的先民们，为了解决需求和资源之间的矛盾，沿着永定河河谷上下往来迁移，包括在适当的支流 古沟等地啊住上一段时间。例如在门头沟清水河畔的钱桑峪发现了距今约11万年的人股骨化石，在黄草梁天仙背洞齐家庄的牛眼洞，在西湖林，在北京王府井，在房山区的大石河畔，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遗迹。而距今10000年左右，先民们已经开始了定居性的生活，发展农业生产，烧制陶器等，这样的遗址点呢，就更多了。最具代表性的是东湖林人。泥河湾呢，许家窑所在的河北张家口，山西大同地区与周口店所在的北京地区之间，隔着宽达100余公里的北京大西山，可谓是崇山峻岭，沟壑纵横，丛林茂盛，卧虎藏龙。后来有人称之为呀，百二河山，神经右臂。除了鸟道羊肠外，本来啊是没有路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了。那么这条路呢，就是永定河河谷。永定河呀，上游既是桑干河，发源于山西省朔州宁武县管村山，向东北流经朔州、山阴、怀仁、大同，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涿鹿到怀来，与源自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的洋河，在怀来县夹河村呐汇合，这才称为永定河。又接纳源自北京市延庆区的鬼水河，在官厅镇附近呢进入北京西山，向西南啊穿过二百里大峡谷，在门头沟区龙泉镇九龙山与猴儿山之间出山，过石景山区、丰台区、房山区、大兴区，河北省固安县、永清县廊坊，经天津入渤海，连接了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山西、河北两个省及内蒙古自治区。永定河呀，是一条季节性河流，干旱时涓涓细流，洪汛时波浪滚滚，冬春季节啊，这是老天为远古先民们提供的一条穿越北京西山的天然大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距今4000-5000年前。那么发生了什么新情况，使这种老情况发生了变化呢？就是人工修的道路。不管啊，您现在看到的有轨铁路、柏油路或者水泥路啊，这些公路，还是石头铺成的路面，甚至还有提窝或者车辙印的古道，这些都是人工修成的道路。那么京西地区人工修路活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由谁进行的呢？据可查的人工修路活动啊，始于距今5000年左右黄帝时期，决策者呢是黄帝，执行者呀是树害。起点呢是今天的河北省涿鹿。为什么这么说呢？从现在往前追溯5000年左右，那时候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比较文明发达的时期了，并且由母系社会啊转入到父系社会，已经形成了以姓氏为名的部落群体。那么神农氏炎帝和轩辕氏黄帝两个部落先后来到了怀来涿鹿盆地，为了各自部落的利益呢，哥俩在一个叫阪泉的地方接连呀打了这么三仗。后来轩辕氏得胜，这两部呢就合二为一了。那么正在这哥俩发挥各自的才智，开展生产和创业的时候，又来了一股势力，来自东夷，就是今天山东一带的九黎部落。部落首领啊叫蚩尤，蚩尤部落人才济济，已经掌握了冶炼金属和制造金属兵器的技术，而且还利用大雾天气啊打仗，相当于今天的气象武器。所以涿鹿大战的初期啊，那么炎黄部落吃了不小的亏。后来呢，炎黄部落调整了战略战术了， 还争取到了援助，发明了指南车，破了蚩尤的气象阵，擒杀了蚩尤。那么九黎部落呢，就南撤了，撤到了今天的广西云南一带，就是现在的黎族。部分人呢，在南撤途中呢，还融入了当地，也就有了黎民百姓啊之说。炎黄部落啊，从逐鹿之战中不仅取得了军事经验，而且还获得了政治经验，即实现更多更大的部落联盟。经过一番联络协调后，不少部落呀表示愿意加盟，于是在一个釜山的地方呢，举行了部落联盟大会。那么这个釜山不是韩国的釜山，这个釜山位于啊河北徐水区和易县交界的位置，风光秀丽啊，也是革命老区。您都知道狼牙山呢就在附近。那么这次部落大联盟呢啊，推举皇帝为盟主，按照五行的说法呢，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那么农耕文明土为煞，这个土呢是黄色的呀，所以呢大伙就决定对总盟主称为皇帝。那么为了实现更大范围的统一，除了在逐鹿建立中国最早的都城皇帝城外，对不愿加盟归顺的部落，那就采取军事行动予以征讨。这样呢，仅在枯水季节能够通行的永定河天然通道就不够用了，必须开辟出能够四季通行的道路。于是啊，就选这个树害为交通部长，负责劈山开路啊，以及管理交通工作。那么宋代的罗密呢，在《路史》当中写道，皇帝命树害通道路。那么树害呢，不辱使命，不仅为军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而且还提出了计量道路的长度的方法，就是以步计量法，四步为一丈，150丈为一里。我们今天的一华里啊是500米，就等同于150丈。那么关于道路的名称呢，就像永定河的名称，它也是多变的。那么帝尧时期呢啊称为康渠，到了西周啊，宽容三轨者称路，容二轨者呢称道，容一轨者呢称为途，走牛车者称为枕，田间小路称为径。新中国成立后呢，现代交通道路的大发展，古老的道路呢陆续被取代，成为了历史的遗迹啊和建造。近些年来啊，又被人们发现和重新认识，使其成为受到保护的文物和发展旅游文化休闲产业的资源。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咱们下期再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周末节目，刚才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播讲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明天将为您播出第二集《卢沟运阀西山雾》，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 清澈流淌。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月6号星期六，农历11月20。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挚爱梵高星空之谜这部电影热映了近一个月，是世界上第一部全手绘油画电影，讲的就是后现代印象主义先驱，深深影响了20世纪艺术，尤其是野兽派与表现主义的荷兰天才画家文森特·梵高。究竟电影当中梵高的故事是否真实？梵高身上有什么艺术与现实、前卫与传统碰撞下的悲剧？城市文化范儿邀请美术史专家和您一起谈谈梵高的星空之谜。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最近呢是有一部人气很高的电影《挚爱梵高》啊，中文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在这个电影的开头的字幕的时候呢，就说明啊，这部动画片是一个动画片啊。什么画呢？是由超过100位画家完成的一个油画的电影，就是每一帧都是一幅油画。究竟真实的梵高是什么样子？他的作品我们又怎么去读懂呢？今天我们就从《挚爱梵高》这部电影来说说梵高。那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特邀美术展览评论员韩美玲艺术馆馆长助理田达志先生。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人们知道梵高是因为他的作品，其中有一幅呢就是夜间咖啡馆，而电影的开头的第一个画面就是非常好的复原了夜间咖啡馆，而且呢是把它变成了动态的，就是演出了咖啡馆还有人在打架。第一感觉就是梵高的画呢是动起来了。 这部电影呢我是看了2遍，一遍是自己看的，一遍是带着这个小朋友去看的。我觉得他的一开场是很炫的。就是梵高画作中的那种鲜明的色彩，然后线条的这种流动感，然后整个那种氛围，就它开头很抓人，一下就把你带到那个情境中间去了。 是，那这个电影中除了他画过的场景，也出现了他很多画过的人物的肖像里面的这个角色。 对 啊，比如说这个接下来出现的就是他画过的这个大胡子老邮差啊，包括这个这个邮差的儿子，这个黄衣服的男子啊也出场了。用梵高的话来讲梵高的故事，也是这部电影的这个口号或者说特点。 这部电影咱们具体说，这部电影95分钟，它的开头的这几分钟5分钟非常之炫。刚才你谈到的那个邮差的儿子， 对， 实际上就是替那个邮差把那个梵高生前的一封信要送给那个他的弟弟提奥，然后他就此展开了一个这个寻找梵高生活轨迹的这么一个旅程，然后间接的给我们讲述了这个梵高之死的这么一个谜。油画的这种动画片呢，他导演的应该是很辛苦，从梵高的120幅原作之中创作了1000多幅手绘，然后逐格定帧形成了这部作品。 是 啊，他的导演呢应该也是一个梵高的粉丝，通过真人演员进行这种化妆扮成的这种油画中的人物，然后再把它进行油画的这种处理。所以说这个刚才你说这能够看出很多作品，其实我们看到里边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梵高笔下的， 是都是有出处的， 都是有出处的，包括场景，我记得还有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那个穿过铁道的那个人背影在走， 是 啊，都是梵高，其实都是梵高有原作的， 对，包括田野的景象， 对， 田野里的乌鸦，其实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如果说很了解梵高的，看起来应该是在见一个老朋友一样。梵高不算是男主角， 对， 其实是他笔下的那个黄衣男子， 对， 是 做了一个引子嘛，以一个男主角的身份去串联啊，以他的这个寻找这个梵高的生前的各种事迹，或者说生就是他这最后就六周的这个遭遇的事情， 对， 去调查他到底怎么死的，其实有点像一个侦探片的感觉了。 那么我觉得这个主角呢，除了人物之外，画面中的所有场景其实也是主角， 是， 就是我们看到了那种金黄的那个麦田， 对， 哎，看到了那个丝柏树，看到了星空，看到了那个星空在水面上的那种倒影。其实这些画面我觉得都是主角， 是的， 他不能按照一个故事的这个角度来理解谁是主角谁是配角， 没错， 他的整个画面就是他的主角， 是的。其实这部电影本身就是一种表达对梵高的这个爱的方式， 一种致敬， 是。所以说其实如果说我们在谈论电影的时候对这个能不能模仿到梵高的画的精髓太过苛刻，其实也是没有很大的必要。他到底有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正规的关于绘画美术的学习呢？ 他应该是经历了两次顿悟。 嗯， 我理解是这样，就第一次呢是他到了巴黎之后，第一次到了巴黎之后呢，他看到了很多印象派的这种画法。 嗯， 那么当时印象派呢，实际上已经这个是崭露头角了。 对， 1860年的第一次的这个印象派展览之后，那么很多印象派的画家已经在社会上很有知名度了。当时这个巴黎的这种文艺气氛也很活跃。那么梵高是一个比较内心比较世界比较丰富的人，他对当时印象派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看法呢，就觉得印象派还是在表现客观现实， 嗯， 尽管是瞬间的。梵高觉得自己呢内心的这种东西还是没有表达出来， 对， 那么你描绘所见和你描绘所感，这是完全两条路， 嗯。 另外，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呢，就是在当时巴黎呢，就是很流行那种日本的那种木板雕刻 啊， 日本的版画浮世绘等等，就这些来自东方的艺术形式，包括那种色彩的平涂，包括那种斜线对角的这种大构图， 嗯， 实际上对梵高的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当时很多的印象派的画家其实也受到这个浮世绘的影响 啊。 那么这就经过这一次顿悟之后呢，这个梵高就决定要离开巴黎，他觉得他在巴黎应该讲能学的东西已经学会了， 是， 他就到了这个法国南部这个普罗旺斯阿尔勒这个小镇，嗯，那个小镇呢，经历他的第二次顿悟，这个第二次呢，他就看到了这个，到底是那么的金黄，然后天是那么的蓝，然后这种感受非常的符合他内心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他在阿尔勒待了14个月，画了大概有200幅作品，然后这个时候呢，在阿尔勒呢，他自己做了那个小房子，我们在那个电影里也看到。他自己把那小黄色的画室 是， 然后这个呼朋唤友，最后之后只有高更来了， 就来了一个。 对，因为高更呢跟他还是有共同语言，高更也是半路出家，股票经纪人，然后这个经济上不太行，开始自学成才画画。高更跟他一样，也有一个身份认同的一个焦虑，就是他们和这些从学院或者是从正规画室出来的这些艺术家交往之中，他会有一个身份认同 压力啊， 他会有个焦虑感啊，就身份认同的问题。所以他们这个高更就响应他这个号召，就到他这儿来。另外主要也是高更当时也没钱了， 对， 所以就跟他在一起画画。那么两个人的这种艺术主张呢，其实又不太一样啊。大家知道，后来高更是成为了这种象征主义的先驱， 嗯。 那么我们说梵高是表现主义的先驱， 是。 所以两个人后来吵架，包括出现了那个割耳朵的事件。 哎呦， 高更回忆这段时候还说：“我至今忘不了那个满眼的金黄，就说明当时这种梵高的这种强烈的色彩，通过扭曲线条来表达这个情绪的这种方法。那么经过这两次顿悟之后，梵高创作就爆发出来了。就是他还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他不是那种随波逐流。”他当时印象派很流行那种画法，他其实也会，他觉得那个不能表现他自己想要表现的那些东西， 嗯， 他更关注内心，包括他发明了这种在画布上堆积颜料，把颜料做得很厚， 立体感， 呈现那种立体效果， 是， 又像在看一幅雕塑。我们说过，他这两次顿悟之中呢，他实际上的题材一直没有变， 嗯， 他一直在画这个乡村的风景， 是的， 画丝柏树，画星空， 嗯， 画这种乡村中的各种各样的人物。 对， 那么我们注意到梵高的作品之中呢，其实黄色，金黄色是一个经常出现的颜色， 是的， 深蓝色是一个经常出现的颜色， 是的， 墨绿色是经常出现的， 嗯， 就这几个颜色恰恰是非常鲜明的对比色。当我们把蓝色和那个金黄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个黄色会更耀眼， 是的， 然后那个蓝色的变成的那种天空会更深邃， 对， 然后在水中的那种倒影，但是就是整个这个画面，其实给我最深的印象的这种梵高的作品，就是他的星空。 嗯， 那么星空一方面是他的这种色彩，另外一方面是他这个整个星空那种扭曲的造型， 嗯， 旋转着这种，而且你看到这个星空，你会发现自己的内心是纠结的， 你想到他画画的时候内心肯定也是纠结的，然后你的内心也是纠结的。你看到他里边那个星空下边的那个司柏树的感觉，就像一个老妇人，有点崎岖，有点罗锅这种感觉。哎，真实中的树不可能是那个样子的，它是扭曲的，它是把线条变形了的。但是这种变形呢，恰恰传达出这种情绪和这种画面整体的这种情绪是相吻合的。 没错，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其实他的精神状态，或者说精神的这个健康方面，一直是有一些问题的。也有很多人说，这个他的名画大多数出在这个疯了以后。如果说简单粗暴的说的话， 这个其实可以分几个层面来回答。 对，我们可以先聊聊他是什么时候出的问题呢？ 他实际上是在这个生命的最后几年，在阿尔勒小镇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这种征兆了。那梵高呢，他还是一个就是很善良的一个人，他自己觉得自己有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主动去治疗了。简单的说，他疯啊，可能还一般意义上那种疯，可能还不是一个概念。就他会觉得自己不正常了，所以他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呢说呢，那你这个精神上可能是有一些问题，我觉得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抑郁，留着他们在医院住一下啊，住一段时间呢，发现你正常了，又好了，你就走了。这个事儿呢，就是可能被一些这种就是后边的解读来说过度的解读了。我觉得实际上就是他可能抑郁了，那么他自己又主动的去寻找一些医生的帮助啊，因为这个可能西方跟我们的传统是不一样。第二说他精神和他创作关系的问题，中国人也有这种传统，就是说这个李白斗酒诗百篇，就是往往是喝酒喝醉了， 对， 然后写出的那个字，写出那个诗就更好。 是， 他处在一种很放松的状态。那么对于这种艺术创作而言呢，我觉得艺术家的状态其实也很重要。他处于在这种精神上不太怎么说不太正常的这么一个状态的时候，他可能看待世界的方法和他的这种角度，包括他内心的这种感受都不一样。他能够把这个时候的这种状态表现出来。当我们在一个平和的状态下去观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画面很纠结。 确实就是梵高整个的这个绘画呢，也是体现出了这样的一种感觉。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最熟悉的肯定就是那幅星空啊，也叫星月夜，是吧？ 对。那么梵高的星空呢，实际上也是他的一系列创作之一啊。同样题材的作品他也画了很多，那么有的是这个纯粹是夜空之中的这种星星在闪耀的那种感觉，有的是这个有水面，有倒影，总之还是一个乡村的这种风景。那么这些作品大家为什么会觉得这么感动呢？因为我想梵高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应该也是很放松的躺在地上来仰望星空的。 是， 当一个人仰望星空的时候呢，就是世界变得宽阔，个人的这东西变得小了。 是的， 所以他就可能能够进入到一个更加畅快淋漓的这么一个境界。那些蓝色的天幕中星星真的在闪耀一样，看着原作的时候会发现那个星星真的是浮在那个星那个 夜空 上面 的。是 的，哎，非常非常棒，那个蓝色衬托的那个黄色很耀眼。 确实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概念，就是如果说我们在真的躺在地上仰望夜空的时候，其实整个世界都在你的背后。 对，真是这样。 是的，就是你能直面自己的内心，去向自己追问，或者去直击自己的灵魂深处去进行创作。这边网友八号玩家想聊聊这个刚才的我们说的电影里第一个出现的那个作品啊，就是咖啡馆那幅作品《夜间咖啡馆》。 实际上欧洲的这种咖啡馆文化在当时是非常之兴盛的。比如像塞尚他也画过这种类似题材的。而且我们会看塞尚画的这种咖啡馆，实际上跟梵高笔下的咖啡馆有几分相似。他们和传统的这种欧洲绘画中那种写实的表现方法是不一样的。首先颜色包括它的透视，它是你仔细看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不符合你的那个透视，三维透视 的。是的， 哎，但是它给你的感觉就是这你人浸在其中。不管是咖啡馆的那些桌椅还是墙壁，就是给你的感觉就是它你是在被包裹在之中的， 有种那种曲面 VR 目前 对对对是那样的。就是他不是按照那种说我是一个旁观者，我远处来观察这个东西。梵高呢实际上阿尔勒小镇期间呢，其实和周围的这种邻里的关系啊处理的并不是特别好。包括他进精神病院，进这个疯人院，实际上也是周围的几个邻居联名这个告他。 是 啊，所以呢就是咖啡馆这个地方呢反而能够让他就是因为那个算一个公共场合，他反而能够放松一些。 是的， 另外特别是高更来了之后，画室里边的那个画画的地方，但是两人经常要讨论一些艺术问题，所以在咖啡馆的时候他们经常有一些这种交流。那么高更其实也画过这个咖啡馆，同样的咖啡馆。高更也画过。 其实在电影里也能看出来啊，就是当这个主角，我们说这个黄衣男子， 对 啊，就是他在刚到这个小镇的时候， 跟人表述说我是这个梵高的朋友的时候，人们不怎么待见他。 对对 对, 对，就是大家会觉得梵高是一个不能理解。 只有在这个咖啡馆的时候， 他是比较放松的。 是，就是这个黄衣男子也得到了比较好的这个印象，就是说在介绍我是梵高的朋友的时候，哎，印象不错。 是是是 啊，还有就是要聊聊的作品啊，咖啡馆以外就是向日葵了。 向日葵、 啊、这确实是不可能避开的。 向日葵呢，它代表了一种这种旺盛的生命力。像星空，其实。代表他那种内心的纠结，但是向日葵呢，我觉得就代表他那种蓬勃的生命力。 对， 另外向日葵呢，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他呢？就是说，他除了曾经作为世界上最贵的艺术品保持过一段记录之外，最主要的就是他给人的那种感受，生生不息的这种状态， 嗯， 是能够让人高兴起来， 蓬勃起来， 蓬勃起来。 那这个在有记录的这些信件里呢，他和弟弟提奥，他的弟弟是。通信最为频繁的，那他弟弟是不是在梵高的人生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呢？ 这个兄弟俩可以说是怎么说呢？就是互相成就吧。 嗯， 这个提奥实际上是他最大的支持者 啊， 然后呢，也是他的这个粉丝。梵高当时我们提过，梵高16岁的时候在他叔叔的那个艺术经纪公司工作过。 嗯， 那么提奥呢也在那个公司工作啊。 嗯， 而且呢，这个梵高走上艺术道路呢，还是受提奥的这个鼓励，而且呢，这梵高做艺术家期间的这种。经费就是钱的来源，都是提奥来给他来支付的， 就是物质支持。 物质支持，对，我们刚才说过，就是说梵高画了很多这种贫苦的农民啊，或什么这种社会底层人士的这种肖像，大家会有一个印象，觉得梵高自己生活是比较落魄的。 嗯， 其实呢，他的生活还是相对来说是有保障的， 是不是这种饥寒交迫？ 不是饥寒交迫，他作品卖不出去是一回事，生前只卖出了一张作品，但是他的这种生存状态。包括他能够租得起画室，能够改造画室，然后这跟提奥都有很大的关系。 是的， 然后而且他跟提奥呢，还是除了这种物质上的支持，两人精神上的交流也很多。 嗯， 那么在影片中我们也看到呢，就那个加歇医生，加歇医生最后跟他讲说，你这个提奥是也得了病了，可能也不久于人世，那么可能是直接导致这个梵高自杀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对， 觉得他是累赘，就是他不能再拖累提奥了。 嗯 啊，那么在这些书信里边呢，梵高讲述了很多自己的这种艺术观点，哎、啊，那么这些东西也成为后来我们来研究梵高这个重要的一些资料。 嗯， 哎、啊，所以提奥对于他来说呢，真是一生中的这种坚定不移的支持者，然后艺术上的知音。然后另外提奥的妻子在这个提奥和这个梵高死后承担了大部分的整理梵高作品，然后这个推广，包括这种到处来出版这些工作，使得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完整的这种梵高的这种面貌。 是的，也算是如果说没有提奥的妻子的话，很有可能我们没有办法那么早的成系统的或者说大范围的去了解梵高。 可以这么讲，比如说一个画家生前只卖出过一幅作品， 嗯， 那么也许他死后可能家属就把这作品打包可能就放到哪儿了，就不会再去这么去系统的整理。 嗯， 那么包括提奥，包括他的这个妻子叫这个乔安娜， 嗯， 他们都坚信梵高是个天才。 嗯， 所以他们这个一直在整理梵高的这些书信、绘画，包括刚才我们说的那一系列数据的那些水彩画， 嗯 啊，然后素描等等，所以才有了这个今天梵高的这种世界闻名。 嗯，确实，可以说真的是互相成就了。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信，提到了梵高的去世。那在他去世一年之后呢，就是一直送信的邮差，也就是电影里那个大胡子邮差啊，也是电影的由头来源之一啊，就是发现了一封写给提奥的，就是梵高写给提奥的还没有寄出的信， 没有寄出的信 啊。那出于对这个梵高的尊重， 嗯 啊，可以看出来他的还是有一定的艺术个人魅力的， 是是是 啊，这个邮差呢说，这走不了这个正常的邮路了，可能就是让儿子去把这个信给送出去。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儿子去了解的时候呢，也发现提奥其实也就是在梵高去世不久之后也 去世了， 没能顺利的把这个信呢交给这个他弟弟所以说呢，这个也让梵高的死在电影当中，还是无论是在电影当中吧，还是在我们的真正的这样的世界当中，其实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谜团。比较官方的说法是梵高在麦田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其实有很多别的版本的故事。 是关于梵高之死呢，这个专门有一部电影叫这个是一本书，一本小说叫《渴望生活》。 嗯 啊，刚才我们也谈到过。那么它里边实际上呢，就是主要提了 四个观点，我觉得这个四个观点呢，其实还是比较有道理的。第一呢，那个子弹啊没有穿过身体， 是， 就是梵高那个子弹没有穿过身体。那么第二呢，这个子弹是一个小口径的手枪， 嗯， 那么第三呢，就是子弹射入角比较罕见，是从下边往上射入，这个在电影里面也有体现哈。哎，第四呢，是因为可以有弹道学可以测试，说是开枪的距离是比较远，就是如果梵高拿了一个手枪， 嗯， 要想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还要把枪举得很远，还要从一个很刁钻的角度来射，就是这些都是疑点啊。 对， 那么有了这些疑点呢，大家就怀疑梵高是不是被 射杀的？ 被射杀的， 对， 这是第一。第二呢，那个那把枪在当时始终没有找到。 嗯、 那么若干年后，有人在这个当时他自杀的那个道地里找到了这把枪， 嗯， 但是当时没有找到那把枪，所以呢，当时有一种比较主流说法，就是梵高给冲自己开了一枪之后，但是并没有死，就躺在那了。然后后来他又醒过来了，醒过来了又返回到那个这个小镇里面去，就是梵高刚才在这个阿尔勒和在这个他死的那个奥贝尔小镇两个地方，其实人们对他的这种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在这个奥贝尔小镇只有一个朋友，就是那个加歇医生 啊， 加歇医生呢，就那么加歇医生实际上应该是他死亡的一个见证者， 嗯， 就是不管他是自杀也好，还是被射杀的也好， 对， 就是这次枪伤是导致了他死亡的一个直接的原因。 对，就是不管怎么样，确实是被枪击了。 哎，被枪击、 电影里也有比较生动的体现。 对 对 啊，也是借他的一幅作品。 哎， 另一位医生 是、 这位医生的这个视角呢，或者说他的描述啊，就给大家讲，就是说这个子弹其实是从他这个胃的位置，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对， 很低的位置，弹孔啊， 嗯， 是低位置进，高位置没出啊，留在了比较高的位置里。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很难 ，就那个姿势很难拿 啊。这也是电影当中有网友调侃或者评价说，这个电影像一个侦探片， 留了一个悬念。 是，就是说他一直因为这个黄衣男子作为主角，他的主线。他在之前并不是很了解梵高，并不是很认识梵高。其实我觉得这个导演也是蛮聪明的， 对， 他没有把梵高作为主角，也没有把加歇尔医生作为主角， 对 对 这些跟梵高最熟悉的人都没有作为主角，而是选择了一个知道梵高是谁，见过他几面，不是很了解，就像我们一样， 对， 可能 甚至他自己还有一个情绪上转变，他开始 是 很不愿意干这件事， 是很不屑的， 哎，然后后来他通过这些事之后，经过这个旅程之后，他觉得对梵高也有一个新的认识， 是，所以说也是一个比较精巧的设计啊，也就是从我们的角度一样，就是从了解，从这个不了解啊，感觉就是跟我关系不大，然后慢慢的去深入，然后产生了疑虑，尤其是到最后，其实他真的是什么都不管了，这个黄衣男子啊， 是 店里工作也不要了，就要弄明白到底是怎么死的， 怎么回事？ 对，其实最后呢，电影里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对，他只是把各家的这个观点都摆了出来，哎，然后大家让自己给观众留一个悬念，让大家自己去分析这件事儿，因为这件事真相其实。今天看来这件事真相已经并不重要，因为无论真相是什么，梵高也已经不在人世了， 是也算是一个罗生门了。 对对对，哎， 那还有一个作品啊，叫《麦田群鸦》啊，这个时候人总结的说，被认为是梵高的最后一幅作品，就是临死前的那幅作品。 临死前的那幅作品。 对，那这个麦田也是梵高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意象了。 是。 那就像刚才这个田先生说的，他经常钟情于这些意象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 首先来说呢，这个场景在当时他生活的那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场景。 嗯， 就是梵高只要溜达出去，只要在野外中去观察自然， 嗯， 那么就会到这样一个场景中来。哎，那么场景中的不好是不管出现的是乌鸦也好啊，不管出现的是这种麦田也好，实际上在当时的这种画家的笔下，其实还是都有过表现的。我们刚才介绍过，比如说梵高早期他在学习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主要是临摹这个米勒的作品。那么大家知道，米勒实际上也是画这个麦地、画稻田比较出名的。 对， 哎，画那个拾穗者嘛。所以梵高画的这些东西呢，我认为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有人解读说他当时出现了乌鸦，或者是不是有一些什么不祥之兆，他自己有一些什么想法，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过度解读了。就是这个场景在他当时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场景。那么他实际上呢，也就是我觉得梵高对色彩特别的敏感，他看到了这种田野中的那种黄色和那个乌鸦的那种黑色的这种对比，可能触发了他创作的这种想欲望，那么他就把这个乌鸦顺手画在那上边了。那么关于这个乌鸦有什么含义呢，这种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过度解读。 也正因为如此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的故事，或者说当时的线索啊，当时这个细节，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样的自杀的这样的解释啊。电影当中也是有了很多的体现， 对 啊，当然呢也没有明确的问，而是说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 对， 啊、 他是通过另外一个医生的那个口中把它叙述出来。 不过呢。我们虽然现在是真的是没法弄清楚到底他的死因是什么啊，但是出于对他的爱啊，我们还是可以前往这个，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如果我们有机会去法国，有机会有自由的时间，可以到这个奥威尔这个小镇的墓园里 去看一下 啊，是可以去凭吊一下这位伟大的荷兰艺术大师和他一直给他帮助的这个弟弟提奥，是葬在一个墓园里的。 是 啊，今天也是很高兴能够和田青人一起聊梵高。那么今天的节目也是了解了梵高，了解了他的作品，他的时代，也是再一次感谢田青人做客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在历史的轨迹当中，梵高用他的色彩留下了属于自己浓重的一抹，也希望大家都有机会能够一览真迹的风采吧。好了，一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可以看到孔庙一进院内的198通元明清进士提名碑，大城门上陈列的乾隆石鼓，两院夹道内的乾隆石经，以及16座御制碑等石刻文物。这些石刻文物在冰冷的外表下，就像一位位饱经沧桑的长者，为后人静静地讲述着历史故事。在博物馆内，我们还有多个固定展览和复原陈列，比如大成殿复原陈列，按照清代祭祀的规制进行了原状陈列。在国子监复原陈列中，我们也复原了国子监建生上课的场景。还有科举展、大哉孔子展、北京历史沿革展、孔庙历史沿革展，以及廉政教育专题展、官德展等展览中呢，也展出了丰富的展品，期待着听众朋友们来探索与发现。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里有很多值得大家去看的。香蕉老师也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他说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开学也举行了开笔礼哈，不过可能没有到这个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去。如果大家想来这儿参观的话哈，咱们这儿的这个参观的时间还有门票，来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现在是实行淡旺季的开放时间，每年的11月到来年的4月呢，我们是淡季，开馆时间是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每周一我们现在是闭馆的。每年的5月到10月呢，我们为旺季，开馆时间是8点半到晚上5点，是周一不闭馆的这样的状况。我们现在的门票政策呢，就是成人票价30，包括我们两边的院落都可以参观。对中小学生，北京市的中小学生，我们是实行免票政策，对北京市的这个所有的本科和大专生，我们是半票政策。 这个大一点的学生跟小一点的学生有不同的待遇， 孩子们都是免票。 有没有什么60岁以上免票？ 我们对北京市60岁以上的老人也是免票的。 好， 对， 最后再来看一下，香蕉老师问说，北京市持工会卡可以免费去吗？ 我们需要提前预约。 可以免费，但是要提前预约哈。好，那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燕京、张景和王玲玲带我们逛了这个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这样一个充满古意的这种博物馆。在这里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礼仪，以及里头的很多这种讲究。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这转一转，不要光等到考试之前去啊。平时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里头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研究、值得我们琢磨的东西的。好，感谢三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好了，今天的访谈部分就先到这儿了，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让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文化方面的资讯。中国近年来的文物类影视作品都能圈粉，前有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现有综艺节目《国家宝藏》，而百集文物类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也播放在即。纪录片分4季播出，每季25集，每集5分钟，拍摄了中国近100家博物馆和考古研究所、50余处考古遗址和近1000件文物，堪称一座中国顶级文物的影像博物馆。第一季已经于2018年1月1号起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戊戌年生肖邮票一套2枚，于昨天，也就是1月5号正式发行了。戊戌年是已经发行的第四轮生肖邮票中发行量最少的。第四轮生肖狗邮票的设计者是享有国家形象设计师美誉，同时也是第一轮生肖狗票的设计者周令昭老先生。据了解，这次戊戌年生肖邮票延续了第四轮生肖票整体的合家欢的气氛。第一图名为《全手平安》，第二图名为《家和业兴》。思南书局概念店活动近期在上海圆满落幕。梧桐树下这间30平方米、藏书3000余册的中外作家快闪书房，在过去60天内迎来了60位作家担任驻店店长，为爱书人带来了全新的阅读和购书体验。这间精致的人文客厅既符合街道生活的建筑开放性，又有体现阅读之美的设计陈设，精选了1046个书籍品种、3000余册书、100多个文创品种和30余张上世纪70年代的经典唱片，为购书和阅读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天文爱好者们要注意了，根据学者们的预测，一月末将会出现血色满月的天象。红月这种现象并不是一种稀少的奇观天象，但同时观测到月全食和红月现象是十分少见的。最近一次观测到这种现象是在150年前，而下一次出现则是2028年和2037年。月亮之所以会显现出明亮的红色，是因为它处于地球的阴影当中，只有一部分光线可以落到月球表面。最近脱发焦虑这个词在人们的生活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了，不过人们未来也许可以摆脱绝顶的烦恼，不用再担心自己的秀发无影无踪。美国科学家近期在找出治秃头的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他们利用老鼠干细胞制作出了会长毛的皮肤组织，其长出的毛发更接近真发。这次研究可以作为未来制作人类皮肤的蓝本，了解皮肤的形成过程，并可用作开发治疗秃头的药物。吵架也是沟通的一种方式，但如果夫妻之间有争执，最好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美国一项研究以18岁到25岁学历相仿的群众作为受试者，从他们之中观察夫妻间的暴力语言对孩童的健康发育有什么变化，发现夫妻长期争吵会使孩子大脑的海马体、扁桃体出现萎缩。此外，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情绪也不稳定，经常会不安与愤怒，长期下来不仅记忆力衰退，学习能力也会受影响。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从今年起，北京市正式启动新脑绿色通道 APP， 120和999均将使用，向全市具备接诊能力的82家医疗机构转运急性心脑血管疾病病人。在转运过程当中，急救医生在救护车上就能将急性心梗、急性脑卒中患者的信息传输至要送达的医疗机构，方便医疗机构提前做好救治准备，提高救治的及时性与成功率。北京市目前具有急性心梗、急性脑卒中诊疗能力的2、3级医疗机构共82家，其中具有卒中溶栓能力的74家，具有急性冠脉介入能力的63家。市民们可以登录市卫计委网站来查询该名单。近日，教育部考试中心公布了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大纲规定，新闻与传记、小说与戏剧等被列入语文选修课考试内容。根据新版考试大纲，今年高考语文科目要求考察考生实际、理解、分析综合、鉴赏评价、表达应用和探究6种能力。根据课标规定的必修课程语文1至语文55个模块，以及选修课程中的诗歌与散文、小说与戏剧、新闻与传记、语言文字应用、文化论著研读5个系列，组成了考试内容。家中有老人的朋友们可以期待一下，加装电梯方便老人上下楼，建立立体停车设施解决停车难题，建设老年服务驿站让老人安享晚年。根据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北京将进行新一轮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并将采用菜单式的改造，作为对老旧小区楼体节能改造、室内给排水改造、小区环境综合整治等基础类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有益补充。政府将以财政补贴的形式进一步鼓励老旧小区在居民意愿的基础上自选进行加装电梯、建立立体停车设施、建设老年服务驿站等改造项目。好了，这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子昂，代表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字典，他身旁字眼，形容一件事，但凡